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，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，这里是属于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。 别害羞， 全世界有最清新氧气，深呼吸，放松你的心情，享受健康的生活方式。 健康深呼吸，带你体验身体和心灵的减压之旅。 方案在客户那边没通过，今晚全组加班，明早重新交一个上来。 哎呦，天天这么熬夜，难怪感觉自己最近苍老了许多。 哪家公司不用加班？你可以去哪家呀？ 随着生活方式的多元化趋势，朝九晚五的工作模式已不能完全概括现代人的工作状态。越来越多的人群加入到熬夜族的行列，对于熬夜族来说，捍卫自身的健康可是生活中的头等大事，否则人的身体以及机能都会提前衰老。对于熬夜族来说，咖啡因虽然提神，却会消耗体内与神经、肌肉协调有关的维生素 B 族。缺乏维生素 B 族的人本来就比较容易累，更可能形成恶性循环。吃甜食也是熬夜大忌，糖虽有高热量，在一定程度上让人兴奋，却会消耗维生素 B 群，导致反效果，也容易引来肥胖问题。方便面、薯片等垃圾食品不容易消化，还会使血脂增高，对健康不利。另外也不宜食用不易消化的油腻食物，会引起淤食而诱发胃肠道疾病或急性胰腺炎，而生冷的食物容易引起腹泻或消化道疾病。

情来面对现在的心情，也许时间依旧很快就忘记，知道这样不行，偏偏继续下去，怎么会有结果？是我想太多，没有方向，看不清在徘徊。我知道我一定就不该，漫长的路，寂寞的夜，在心里面哭泣的夜，明白吗？只想在你的身边，我没有勇气，我没有力气，我真的无法离想在你的身边，漫长的路，寂寞的夜，在心里面哭泣的夜，你明白吗？只想在你的身边，我没有勇气，我没有力气，我真的无法离你而去，你明白吗？只想在你的身边。 简单一点，音乐轻松一点，生活快乐一点，简单生活体验。 五十年代，有一位女游泳选手，他发誓要成为世界上第一位横渡英吉利海峡的人。为了达成这目标，他不断地练习，不断地为这历史性的一刻做准备。这一天终于来临了，女选手充满自信地昂首阔步，然后在众多媒体记者的注视下，满怀信心地跃入大海中，朝对岸英国的方向迈进。旅程刚开始时，天气非常好，女选手很愉快地向目标挺进，但是随着越来越接近英国对岸，海上起了浓雾，而且越来越浓，几乎已经到了伸手不见五指的程度。女选手处在茫茫大海中，完全失去了方向感，她不晓得到底还要多远才能上岸。她越游越心虚，越来越精疲力尽，最后她终于宣布放弃了。当救生艇将他救起时，他才发现只要在100多公尺就到岸了。众人都为他惋惜，距离成功就那么近了。他对着众多的媒体大发娇憨，不是我为自己找借口，如果我知道距离目标只剩100多公尺，我一定可以坚持到底，完成目标的。简单生活格言，如果什么事情都要预先知道，那成功的意义何在呢？成功是给能坚持到最后的人的，不管结局如何，只要坚持到最后，都可以称为是一种成功。 空白白的 天又浑浊变黑，我算是谁？醒了还在原地，白白的灵魂的石灰很容易碎，落入眼里，想哭却没有眼泪，好想把一切都砸个粉碎。只有你才能给我一次欣慰，你是无心的伤口，你平白的咬一口，再多的爱也不够，都够不够超完美。心会很容易碎，落入眼里，想哭却没有眼泪，好想把自己也砸个粉碎，多摧毁才能给我一次欣慰。你是无心的伤口，心会一碰就碎，只有你才能给我一次欣慰。你是无心的伤口，你平白的咬一口，再多的爱也不 listening to the Metropolitan. 你在我的四周笑嘻嘻看着我，哈哈 Here we go。 我是壁虎等待蚊子，你是蝴蝶翩翩